Thank you.

Thank you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继续欣赏内维尔·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交响乐团演奏的巴赫的赋格艺术和音乐的奉献，以及为长笛、小提琴通奏低音创作的奏鸣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